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34集。他用500万买了胡佳佳的剧本，说实在的，剧本写得挺烂，要拍的话得找知名编剧操刀，大动干戈，从骨架开始改。他答应了捧红对方，让胡佳佳成一线编剧。至于之后呢，自然是要花些功夫帮助左然洗白的。只要冲掉前期票房达到7亿就很难了。洗白之后也许会有余波，但总归是赚的。胡佳佳不难搞定，答应牵他马甲就足够了。那个姑娘虽然只有20几岁，却全然不在乎名声，对钱的渴望远胜常人。两个人将真相猜得八九不离十，何修义叹了一口气。啊，太复杂了。不管是手段还是人心都太复杂了。胡佳佳、贵安国都是为了利。利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欲望原罪。何修义问，那星空传媒的 CEO 参与了吗？ 我不确定。 左然回想了一下， 根据我的了解应该没有。 哦，顿了一秒，左然又道， 交给警方还有星空传媒处理他们几个人吧，相信警方以及星空传媒的高层会有独立的判断。 左然并无意与胡佳佳、桂安国等几人纠缠，时间宝贵，与他们斗是件很烦的事。算了，不提他们。何修义说着站在沙发上对左然笑，来过来接吻好吗？左然扬起脖子，他的侧脸十分美好，有着饱满的额头、高挺的鼻梁、精致的下巴、修长的脖颈。何修义便居高临下，伸手捧起左然下巴，将唇印在对方两片嘴唇上面，感受着那温暖而柔软的触感。左然站着一动不动，扬着脖子承受爱意。何修义掌握主动，将舌尖滑入对方的口腔中，有一点霸道地给了左然一吻，再一次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与左然永不分离。左然回到星空也好，重开公司也好，甚至逃到国外都好，他一定会在对方的身边。只要左然仍在身边，一切就都可以重来，人还是很幸福。想到这里，何修义道， 左然背我上2楼，这有点像撒娇。 此前因为忙于应付胡佳佳的指责，何修义一直没与左然撒娇。左然看着何修义带笑的桃花眼，说完他便拖住了何修义的臀部，走到楼梯口，伸手关了1楼的灯，一级一级地上楼。左然手臂结实有力，背部温暖宽阔，腰部弧线也很好。走着走着，何修义低下头，轻轻地吻左然发顶。 修义。 何修义没有讲话，只是继续亲吻。在这样的一段日子，他好像把左然当做了一个很小的孩子，万分心疼，万分珍惜，万分爱护。虽然心中明知左然无比强大，幸好雨过天晴。六国战机票房丝毫没有刹车趋势，直接奔着30亿过去。按照这个势头，突破40、50也并非是没有可能。甚至还有些人预测，六国战记将会登顶票房排行，成为最叫座的国产电影。依然文化公司注定赢得赌运，星空传媒将会如约注资几亿，同时股权份额保持在 25% 不变，用于支持依然文化继续发展。而且左然粉丝更死忠了，这出大戏无比虐粉，一个没有搞好，不仅票房扑街，一年努力付之东流，连工作室都要被抢。左然需要打工整整5年， 期间是没有自由，仿佛一只笼中的老鹰。虐粉常常伴随固粉，粉丝心疼一波过后便想对他更好，于是本来很喜欢的变得更喜欢，本来有点喜欢的变得非常喜欢，一切走回正轨。票房突破30亿的这一天晚上，左然将何秀义放在床上问道， 秀义，到底怎么了？ 没事。 何秀义躺在床上说， 就是突然间想起来，其实你的年纪不大，比我还小2岁呢。 是比你小，年纪小，不懂事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你这家伙。话到这里，何修义看见了左然眉梢眼角的笑，忽然他很感动，那个久违的轻松的笑让他很感动。风波已过，他们两个人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电影了。六国战记还没下映，左然与何修义还要去工作室准备接下来的一些收尾工作，再冲一次票房。没有为何修义带去麻烦，对方不必被迫更换一家不了解的工作室，拥有一个不认识的经纪人，又像几年之前一样忧虑未来。左然从何秀义后方将人抱在怀里，何秀义找了一个很舒服的姿势侧躺，将左然的胳膊拎到自己身前，用自己的爪子抓着，感受身后左然所传递的温暖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到了下映之时，六国战记票房突破了55亿元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两位颜值演技并存的影帝的担任，制作精良的画面，还有左然被诬陷偷窃的事件的加成，都让电影创下了极其恐怖的成绩。不仅仅是左然与何秀义两人粉丝，还有路人。一开始是生怕票房破不了7亿，星空传媒阴谋得逞，于是拼命的二刷三刷，甚至到处推荐亲戚朋友去看。到了后来，六国战记票房暴涨，又想叫他直接成为史上最赚钱的电影，狠狠羞辱星空的制作部和贵安国。同时左然与星空的投资协议3年期满，左然的工作室也就是怡然文化公司赢得对赌，星空传媒如约注入6亿资金，用于保证公司后续发展壮大，一切都很完美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